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接受凤凰卫视节目专访，主持人问要不要竞选总统，郭台铭回答百万分之一的意愿几乎都没有。他认为台湾问题是历史问题，在台湾出生，身为一个外省子弟，想要赢得选举非常困难，要是赢了，想要做好也是非常困难。现阶段他希望做一些事，让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能够缓和。他认为身为一个商人，可以发挥的地方更多。另外，郭台铭7月6号申报质押鸿海股票850张，市值超过7000万。根据了解，那是为了支持前总统马英九筹设创立的财团法人马英九文教基金会。这个基金会预定7月27号正式成立运作。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尤达卡四年前酒后驾车，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指出，政府推动酒驾零容忍，却用了酒驾的发言人，未来如何面对酒驾议题？古拉斯应该比照酒驾请辞的驻新加坡代表江春南请辞行政院发言人的职务。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指出，古拉斯酒驾是在四年前，民进党用人时不够用功。古拉斯有没有事先让行政院长赖清德知道，还是隐匿不报？如果这样的态度，以后行政院发出的新闻，外界如何相信？国民党立委王玉明也说，酒驾零容忍是台湾社会共识，就算政府一再宣导，去年酒驾死亡人数还是高达58人，但政院发言人却曾经酒驾判刑，酒驾零容忍政策要不要继续？而且同样都是酒驾，江春南酒驾之后无法出任驻新加坡代表，为什么古拉斯可以继续担任行政院发言人？用人标准下降还是找不到人？外界是在看不清楚蔡政府用人的逻辑跟标准。陆委会今天宣布，为了促进及便利中国大陆福建省厦门市与福州市民众组团前往小三通家庭旅游，行政院修正发布试办金门、马祖、澎湖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部分条文，放宽第12条小三通团体旅游人数限制，由现行5人调降为3人，促进金马澎观光发展。另外增订补贴小三通航线营运亏损法源依据第4条，明定小三通固定航线经公告没有业者申请经营，经行政机关会商大陆事务主管机关认为航线必须持续经营者，得征求我国籍船舶运送业者经营，酌予补贴营运亏损。两项条文都是8月15号开始施行。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8点，来到10778点，成交金额133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86点，2278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点，230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8点，跌幅1.02%，27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1点，跌幅1.09%，92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3点，跌幅1.13%，2821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24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543元兑换1美元，台币升值3.2分，成交金额3亿7800万美元。日元112.39兑1美元，欧元兑换1.1712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以及恒春半岛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和南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者是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南投县、高雄市；黄色灯号区域，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北部、南部、澎湖今天预测气温30到33度，中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无法错过 Volvo V40 都会美型掀背，也想拥有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更想占有 XC90 辽阔7人座 LSUV 旗舰，现在入主18年式全车系，

场梦见你。 这个重新编曲的版本呢，叫做《你要的爱》深夜版，但是还是呢，给人很多很多好听跟回忆的感觉。尤其听到蔡，不是蔡佩妮，戴佩妮的声音，听到佩妮的声音，就是在那几个滑音这样滑上去的时候，真的好舒服的呀。也是一位令人怀念的声音，一首怀念的歌曲。他是陆嘉欣，这首歌。他的黑色天空， 百分之九九的你属于我，剩下的实在已经不多，可是我却隐隐约约觉得失落，有什么是你不告诉我，不必等全世界却哪里不对，却说不出口，没有力气再问你，你会说服我，好像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想太多。 心疼，我反复的梦，反复的梦，黑色天空。

上台介绍自己，也没见你那么充满自信。是什么样的勇气，什么样的勇气，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 让我们掌声欢迎爱情绝缘体华人李丹。 哎，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空啊？ 因为刚刚这个啊，我们 就好了，我知道了， 不要多说、 okay. 不要多说啊。 却没有出现在娱乐电影院，你有兴趣却缺感觉，你最近善变容易厌倦，爱你的心愿越来越难实现。 你手中没感觉脸颊的温度，害怕又被那个人征服，因为说我人一眼就看出那烙着爱情伤痕的皮肤。我的真根，解开你的保护。 你双手没感觉心跳的速度，害怕又被那个人征服，因为说我人一眼就看出那烙着爱情伤痕的皮肤。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bricks. Can you tell me what it is? Is it this? Is it that? Is it this? Is it that? Help me out, dear. Who can tell me? Change around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bricks. Can you tell me what what it is. 到底是什么？到底 是 Is it this? Is it that? Is it this? Is it that? Help me out to you. You can tell me. 用真实是所有美德的基础，记住才能看得清楚。如果迷糊，我们需要找到方向，眼前模糊需要找到光亮。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地上也没有一个人是不完美的，让彼此有学习的空间，所有的答案也许会梦见。 Truthfulnes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human virtues. 真实是一切的基础。 Truthfulness 听到的歌曲呢是一首新歌。那今天呢一开始在哥哥妹妹有一次放了这几首，包括你要的爱啊，然后 你不会再问大家今天是负面多一点是正面多一点 吗？对啊，黑色天空啊，可能很多人说怎么样，今天怀旧之夜吗？今天怀旧歌单吗？No， 还是有新歌的好不好？方大同的新歌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Bricks， 怎么样，你今天正面能量多一点还负面能量多一点呢？ 不好说啦， 不好说，我们都不好说，因此今天没有直播。我们必须自己、 啊、看来你的股市是不太好。 我们必须自己先疗伤一下，疗完伤以后就是 我们再把正能量传给大家。 这是毕加索最新的画像。 Lo entiendo, hasta luego, Marco Mosca, Kobe Bryant。 我本身无法是把时间延长。 Escapa, derecho, salir es mala fantasía。 有你陪我找到幸福游乐场。 西班牙的狂想，直布罗陀的海洋，我穿上高跟鞋，跟你的爱去流浪。 就瞬间回到了怀旧时间吗？刚刚才说亮一首新歌，然后就再回来以前的年代。 如果一直都是新歌的话，我又怕大家你知道太新， 还没有办法进入状况， 跟不上啦。如果你要我要是放新 歌飞太远了， 我要是放新歌跟不上。 这首歌 太多人跟得上了。 因为西班牙狂想曲玩很自在很自然，就要接接西班牙首都的狂想曲。这首歌叫做马德里不思议。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人鱼在树壳墙壁弹奏着抒情乐，忽不定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我寻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风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记忆。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过玻璃前的声音装灵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过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恩毛笔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三色金，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过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我车子怎么了？ 引擎要大修哦。 啊， 疏于保养的车辆将加速引擎老化，使用 Total Quartz 道达尔润滑油，由道达尔工程师研发独特引擎抗老化配方，这项突破性的创新科技为引擎提供绝佳保护，并能提高抗磨耗保护力最高至64%，为引擎注入年轻动力。数据与国际标准限值测试比较，即日起至道达尔促销保修据点换油，就有机会获得道达尔自动反向伞，详情请洽道达尔官网。 想起小时候，爸爸用他强壮的手臂给我荡秋千，长大后有一天我发现爸爸脸上刻画了好多的岁月痕迹，原来我忽略了一直为我们默默付出的爸爸，我忍不住紧紧勾住爸爸的手，阿爸，我要给你看条条，因为你永远都是我最勇敢的靠山。太和工坊祝天下阿爸父亲节快乐。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更健康。 我是奥斯卡眼科张振中医师。白内障有年轻化的趋势，过度曝露阳光下或使用3C 会加速白内障产生，

今晚都好过早。 荣浩的《王牌冤家》，那《王牌冤家》呢，在台湾的电影片商其实有翻过一部这样的片子，就翻成《王牌冤家》。 你的爱嘛？ 对，是我的爱。但为什么会翻成《王牌冤家》？其实是因为主演的人是金凯瑞、 嗯， 然后金凯瑞呢，就是在就台湾的片商很喜欢，就是把一个人定位成一个系列， 《王牌天神》。 啊，对，王牌的一开始也是他， 嗯、 对，然后一开始《王牌特派员》， 嗯， 好，就是金凯瑞就是王牌为主，但其实《王牌冤家》这部片讲的是两个人爱得深，然后想要把对方从记忆里面抹去的一段故事，叫做《Eternal Sunshine of Spotless Mind》。我们来听听原声带当中的《Everybody's Gonna Learn Sometimes》。 Look around you.Change your heart, it will astound you. And I need your loving like the sunshine.Change your heart, look around you, change your heart? Will it stop you? I need your loving like the sunshine. Everybody's gotta learn sometime. Everybody's gotta learn sometime. Everybody's gotta learn 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YSP 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耶。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梅丽史翠普、柯林佛斯、雪儿等世纪巨星再度同台献唱。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 孩子，你是上天送妈咪最棒的礼物。 母乳是妈咪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最好的燕窝尽在广生堂。22年零检出、零复评。广生堂 NANA 燕萃胶囊拥有世界专利萃取技术，可以将营养成分微分子化，加快人体的体感速度，10倍吸收，加倍营养，价格亲民。最好的燕窝，最好的选择，最好的营养补给，用爱填满孩子的生活。 广生堂 NANA 燕萃胶囊，每次2粒，每天补充，妈妈宝宝都顾到，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大家好，我们是 CTO。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安和路和第二殡仪馆昨天深夜和今天凌晨分别发生2起枪击案。外传龙岩集团想买二殡旁一块价值11亿的土地，引来黑帮觊觎。台北市大安分局副分局长黄国珍下午说明，根据到案7名关系人初步供词，2起枪击相关，是起债务纠纷。 两个案子，我们依现场遗留的机证、空爆弹还有子弹的弹壳，以及嫌犯到场供述的结果，既有关联性。那目前到案总共有7个人，那既关联性呢，依我们目前的清查，是既现场遗留的证物以及嫌犯的供述，他是在第一现场发生这个纠纷以后，逃离现场，再回来这个第二现场，就信赖路3段这个地方开枪，他们的供述都是因为债务纠纷。 根据了解，二殡旁这块上百坪市价11亿的土地，原本为私人拜饭厅，已经停业好多年。现在传出龙岩集团有意购买，但是价钱谈不拢，才有这两起枪击。不过大安分局否认。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上周新增一例肠病毒死亡个案，是名北部六月底出生的新生女婴，出生当天呼吸困难，转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出生后六天败血症、呼吸衰竭及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确认感染一颗病毒11型，这也是今年年龄最小的发病者与死亡个案。疾管署防疫医师指出，死亡个案出生之前，母亲轻微喉咙痛，也有家人曾经感冒，其他接触者没有疑似症状，研判个案可能是在出生之前或出生过程受到感染。疾管署统计，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10988人次，比前一周下降 8.4%， 疫情已经过了最高峰，但暑假期间不少学童参与课外活动，必须持续观察。Google 推出地图新功能摩托车导航，已经在 Android App 上线了。只要将 Android 版 Google 地图更新到最新版， App 搜寻路线就会出现新的摩托车图示，提供步行、汽车、大众运输之外的选择。这项功能先前只在印度上线，台湾是印度以外第一波国家，目前 iOS 与 PC 还没有上线这项功能。M17 Entertainment 集团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挂牌，但是没有完成交易。集团财务长顾尚修今天指出，当时后台出了一点难以预料的问题， M17 集团运气不好，挂牌没成功交易，预计2到3周内就会正式从纳斯达克市场下市，但是还会再寻求上市，美国、日本与香港都是考量的地点。如果在美国上市最快，因为一切资料齐全，但是依照美国法令，势必要向证券交易单位说明，也必须更新一些资料。另外，这次挂牌却没成功交易，投资者难免也会打上一个问号。为了消除问号，必须提出更好的营运数字，这也需要时间。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00点，成为2269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点，成为229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8点，来到279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1点，来到92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5点，跌幅1.18%，成为282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成为324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8点，来到10778点，成交金额133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12兑一美元，台币升值6.3分。日元以112.33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26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及恒春半岛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南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山区及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南投县、高雄市；黄色灯号区域，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以及屏东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 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两位不具名的苦主表示， 他婚前跟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都变质了。 其实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哦。 怎么说？ 关系经营要学习，婚姻幸福没问题。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课程，邀您迈向幸福旅程，详情请上官网。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 嗯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哎，小心看前面。 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心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我是流氓阿德。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大家好，我是周慧。偶然是翻唱陈秋霞在1976年的作品，那这个词呢很特别，是诗人徐志摩的诗词。那这一次改编成爵士的曲风，也是我第一次诠释这样的风格。那偶然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第一首录制完成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开案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念头第一时间就想要选定这首歌来唱。虽然这首歌曲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影响我，其实我也说不出来，但是决定要选歌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灵光乍现，我就是想要唱这首歌，就有这样子的念头突然间迸发出来。相信这首歌曲呢也住在你们的心里某一个角落，那现在就一起来听偶然吧。距离我的最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发片还有三天。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像风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是无方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像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在转瞬间消灭。 7月20号要发行的周蕙《不被遗忘的时光》，不是被遗忘的时光，是不被遗忘的时光。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徐志摩的诗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在上个礼拜在做我自己在教课的时候，在教那个声音表情的时候，那当然需要找一些文本来给大家念嘛。 嗯。 所以呢，就有人提议，就说有学员提议说，那我们来念诗吧，然后就来找徐志摩，就找了以后呢，我发现哇。哎、欸，我找不到什么快乐的诗，徐志摩都好难过、哦。 他就是一个很哀伤的男子啊。 对啊，然后就每一个就我们现在我们在练习的是一个开心跟喜悦的情绪，然后每一个都是那种悄悄的。 开心的要找什么诗集啊？假牙诗集吗？ 可是假牙诗集要假牙诗集是一个比较讽刺型的，对不对？ Uh-huh、 他也不能很快乐的讲。 有很快乐的诗吗？ 有没有快乐的诗人啊？ 其实平常在搭捷运看那些文学奖的诗，也都是蛮， 因为诗好像都是 愁， 对不对？有没有真的完全快乐的诗呢？ 哈哈哈。我快乐，就是请大家分享快乐的诗，我们会有专业的配音员为您快乐朗诵，快乐 的。就最近看到一个蛮喜欢的，就在说什么问寂寞就最近好吗，然后就寂寞说就是我最近有点胖了，可能那个你有看到这个 吗？我没有看到。哎、欸， 最近有点略微风雨，有点胖了 蛮可爱的。 在这个小时呢，好久不见，为什么觉得好久没有接听大家的青春歌曲跟青春故事了呢？0223639955，这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一首可以勾起你青春回忆的歌曲。0223639955，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你好。 嗨， 嗨，你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杨丞琳的《暧昧》。 你是谁啊？ 我是 Ellie。 Ellie。 杨丞琳的《暧昧》，那这背后的故事，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很精彩的故事、欸，哎， 有。 就是我小时，哎、欸，我国中的时候吧。 哼。 然后暗恋班上一个男同学， 嗯， 然后那时候杨丞琳的《暧昧》超级红的、 嗯， 我国一的时候， 嗯， 然后大家都喜欢抄歌词，然后拿那个很怀旧的那个 MP3， 就那个小小的那一种。 哦、你说 MP3，、然后跟歌词一起给对方吗？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首歌很红，然后那时候记得我就抄一首歌词，就抄了《暧昧》的歌词，然后写了一封情书给那个男同学。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实在长得太丑了，然后男同学就直接当场把那封信就是看完之后就把它丢到垃圾桶。 啊！ 然 然后重点是我那时候真的超喜欢他，我连他叫什么名字我都还记得，就是他完全是我的菜，但是他完全就是不看我一眼那一种，因为我小时候是戴那种细框眼镜，然后那个眼镜还会变色，还会变黑色，然后大家都会笑我说我叫什么什么瞎子啊什么之类的， 好难过、哦。 然后那时候我脸上长很多痘痘，因为青春期，然后头发又很黑，然后大家就会帮我取一些很就是不好听的绰号。然后后来长大以后，我就反正我现在就是比较会打扮，然后就变比较漂亮那样。就上大学之后 长大了， 然后那个男同学他就找到我脸书，然后就私讯我。然后结果我就跟他说，从你丢掉我情书的那刻开始，我们两个就不是朋友了。 那他有回吗？ 他就说什么，你现在变很漂亮啊，你在哪里念书、啊？ 左右而言他。 哎呦哎呦。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抱歉，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这样你可以不要来打扰我吗？ 啊， 对， 哎、欸，不过当初啊，如果就是国一你就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变得这么漂亮啊？ 可是我是到高一的时候才开始学打扮的。 啊哈， 对，因为那时候高一的时候，我有认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是学校的类似像校花等级的女生， 然后她就说。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什么，哎、欸，我觉得你打扮起来应该会蛮漂亮。他就开始教我戴隐形眼镜，然后教我化一点淡妆，然后带我去买一些治青春痘的东西。然后我就去看皮肤科，然后花了一两年时间把我脸上的痘痘全部治好。 他是你人生的小贵人呢、欸， 真的。 对，然后我还开始就做保养啊，然后擦美白产品什么之类的。 天啊，这一通电话是我刚刚好像看了一部 YA 片，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野猪妹改造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现在真的长得跟小时候差超多的，因为我那时候连护照都是用以前的，好像国中时候拍的照片。然后我现在过海关，海关都会就是比对我，然后就会问旁边说：“你们觉得是这是同一个人吗？”就是常常被海关挡住。 那现在这一位是贵人，你们还是朋友吗？ 对， 哦、 我们到前几天还出去，对。 太好了， 然后还是超级漂亮的， 友谊长存。 他就是外貌内心兼具， 真的， 对， 太好了。我们用《暧昧》这首歌纪念 臭男神 艾莉跟艾莉的友情。 谢谢， 拜拜， 拜拜。 只能陪你到这里，毕竟有限是不可以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到底该不该哭泣？想太多，是我还是你？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勇气。暧昧让人变得贪心，直到等待失去意义，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

后就是情绪化、啊、被爱迷惑不上不下，够了吧算了吧、啊、说真心话你善良吗啊啊啊啊耶、yeah、往前追呼后退 I feel so good 快提高分贝， 现在就是要播曾经被抄过的歌词吗？ 曾经被抄过的歌词，曾经垫在我们的小板板下面。 这首歌大概也是在抄歌词年代会出现的歌。 你说超快感 吗？对啊。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你是谁 ？Hello， 嗨，你是谁？ 台北艾伦。 艾伦，艾伦，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上礼拜去听了席琳迪翁的演唱会 哦， 耶！然后听到那个 Because of You 的时候，我就想到哇，我小时候在听这首歌，很拼命的在学英文的样子。 真的哎，96还97年的时候，我也是用这首歌学英文的。 真的假的 ？Yes Yes， 真的。 那你记得这首歌有教会你什么吗？ 就教会英文啊， 就是没有一些就是你。发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就印象深刻这个字是从这首歌学到的，或是这段话。 那时候好像就是为了背歌词而记啊， 嗯， 然后记了之后呢，就发现哎，英文就越念越顺了，这样 整个人生都开阔了起来呢。 天哪，这是什么什么教育训练啊？这是什么教育训练？ 可是学英文真的从歌跟电影里面是最好的。 嗯， 对啊。 好好好，我现在赶快来找。 Because of you。 应该是对，等等，是 Because you loved me 吧？ 对 ，Because of you。 Because of you， 席琳迪翁哎、欸。 对啊， 你确定歌名是这个？ 我歌名记错了，对。 你歌名记错了吗？ 对，我歌名记错了。 所以刚刚马克 说里面的歌词 是 Because you loved me 吧？ 对对对，马克对。 好，艾伦， 感谢， 送给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23-23-9955。你这个小飞侠。 哦，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呢。 你哦， 很认真。 翻字典还是按电子词典？ 翻字典。 my inspiration. (02) 23639955，小时候学过的东西真的是不会忘记，它就是它就像就是刻在木头上的石头上，那个就是一听到以后那个词哇全部 浮出来，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哇全部都还记得，吓死人了。(02) 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爱波源。 嗨波源，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这个很，这个你有这么年轻哦？ 我还蛮 波源蛮小 的、 啊， 真的假的？ 波源是小孩子吧？ 是哦。 波源几岁啊？ 我不好，才20几啊。 波源你才20几哦？ 你是25到30之间吧？ 对，我是屁孩。对， 你刚说我是屁孩哦？ 对，我想说我是屁孩的，不想不好意思报年纪这样。 无与伦比的美丽有什么样？ 蛮合理的。 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说说？ 因为刚才那个艾莉说她讲那个抄，就是写 手写 抄歌词写情书的故事。其实我高中我也做过一样的事情哎。 你抄一首歌哦？ 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个原委是那个时候就是补习的影响，觉得说很想要好好念书，准备考大学。可是那个时候对，考大学。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一直有喜欢的对象，就是放在心里这件事，就是卡很久，我就觉得就是下定决心， 老是放在心底尊重的， 就觉得下定决心，就是好好就是冲一波告白一下，反正如果失败了，我就可以很用力的去 念 书考试。对对对对对，那如果就这样，然后我就写了很大一张卡片给他，然后旁边就写了就是抄了《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的歌词，因为那个时候。这首歌好像刚出来，还蛮红的吧？我记得。 好， 我就朝上去。那想看了，就是告白那个时候，就是 当着你的面又把纸条丢进垃圾桶。 没有，更惨。他就是我走了之后，他还透过他的朋友传讯息给我说，就是他已经有对象了。 哦，那哪有更惨？ 这没有很惨啊，这个很正常吧？ 没有，就是我很尴尬，因为后来之后，我朋友就是明明趁我告白之后失败的时候，他还故意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出去玩，就跟包含那个女生，就说如果不来，就是显得我很在意，我很尴尬之类，所以我们就又尴尬的一起出去玩了好几次。对， 那女生有尴尬吗？ 我觉得有吧，反正我们后来就是一开始就是每次出去气氛都是很干，就是你知道没有人敢开口说话。 这么干的聚会，为什么还要答应去啊？我就我现在想 起来，我就 中间的朋友威胁啊， 没有，他们就是一直起哄说，你看，如果你不去，那就是你很在意这件事，就是干嘛干嘛干嘛的。我就一直被激到，就好，那我去，我就每次都这样被骗去了。因为他们说，哎呀，你不去，那要是女生来，那不是她很尴尬吗？或者是啊，是不是我有疙瘩或什么的，是 不喜欢人家什么的？反正， 那你抄歌词是抄完整的一首吗？ 哦，对，我就是把一首完整的歌词唱完。 黑爷，黑爷，你会写？ 耶，黑爷， 黑 爷， 黑 爷，黑爷， 应该有吗？ 破折号，破折号，破折号。 蝴蝶，你会在旁边画只小蝴蝶吗？ 应该有吧，我猜应该有啦。我这么屁，应该有做这种事吧。然后，反正我要说的是，因为我原本高一的时候功课，其实在学校班上没有很好，算中后段。可是就那次失败之后，我就真的很努力念书。我高二、高三，最高好像还有进过校排第二吧，然后也考到了，就是很算是很不，就是也考到了。因为我们学校原本是后段班的公立高中，所以也考到了就是辅大，是很不错的系这样子。就因为那件事之后，我就很拼命念书。可是大学就失去那个干劲了。不然真的是我那两年应该是我最认真念书的一次。 太棒了。我觉得失恋就是人类成长的一个契机，真的。 真的，可是我最近也没有什么失恋的对象可以再让我成长一下了。 没有啊，你最近有另外一个冲动的契机，就是你要减肥，不是吗？你还是要记住这个初衷啊。 有，我最近老实说有一点点卡关，就是有晚上会太热什么，就有一点点没有出去走。我一直就其实想这件事，有点在意。假如说不行，一定要好挑个好天气再出去运动。 前两天有点偷懒， 有点热，可是现在就是夏天啊。 对啊，没办法哎、 欸。我应该再去督促自己一下了。我想一下，我最近有点卡关，老实说。 干巴爹， 我要喝饮料哦，谢谢你们。 干巴爹， 那我想 应该， 拜拜，喝饭，拜拜， 拜拜。这边要写超多黑幺幺哎。那是人家的爱情青春故事。 破折号，破折号，破折号， 破折号也要敲，破折号没有在敲的吧？蝴蝶。我若担心，我不能飞。难怪要大卡片， 因为要写很多黑油。 这首歌的歌词很长。 022363995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分享一下你的青春回忆给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吧。Hello， 你好。 喂，马克好，玛丽好。 哎呦 ，Teresa， 安妮。 哦，是安妮呀、啊。 安妮好。 好。 安妮，你的点歌是？ 我的歌可能有点难。 那不用了。 那没有，我要分享一个事情啊。 怎样？ 就是我要点温兆伦的歌。 嘿嘿嘿。 我感觉女性不在。 嘿嘿嘿。 但是这个跟某人有关系的。 某人是谁？ 叫做何启宏老师。 何启宏老师。 跟何启宏老师有关？ 对，因为大家知不知道？不知道知不知道？他有曾经有用过其他的那个代名词来 笔名 来写歌词，对。 嗯。 他这首歌叫做《终身鹧鸪菜》， 终身鹧鸪菜， 那是终身名菜。 然后鹧鸪是， 然后他取名叫《终身鹧鸪菜》，鹧鸪就是鸟嘛，鹧鸪就是香港的电影都会说什么鹧鸪菜跟什么什么这样子。 嗯嗯， 对，然后他就用这个名字来做他的笔名。 嗯， 然后这首歌可能不会点的，到会点如果可以的话，找的话就帮我放就找到没关系。 你说温兆伦什么？ 我感觉你心不在。 所以你喜欢何启宏老师哦？ 因为我听歌是听歌词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就是很多就是我喜欢那个作词，他是其中之一，这样 欣赏何老师的文采。 对， 我感觉你心不在。 对，然后他上次有讲说他自己喜欢咖啡跟那个阿令的歌，但阿令的歌他歌名说错，应该是分手是需要练习的，他说成失恋是需要练习的。 嗯， 对，然后他就会听玛丽的节目。 我也很爱听何启宏老师来聊黑胶啊， 对啊，所以他我在这里讲，他一定听得到。何老师你好， 通常就是根据墨菲定律，这种时候何老师他都是听不到的。 哦，因为通常礼拜二那个教都是会放那个黑胶单元居多， 哦， 对，就是他可能听得到这样子。 好吧，希望他听到。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爱我，因为你爱我，拥有的回忆也这么多，让我依靠着你的爱，此刻以后。窗外轻轻吹着微风，像你握我的手温柔，沉溺在自由的感受，这感觉我找了好久。 It's you that I've waited so long， 让你牵我的手，勇敢我前走。谢谢你爱我，因为你爱我，让我做最真实的我，孤单的时候， 02236399555，你的青春之歌。当然，我认真了。温兆伦，很抱歉， 找不到， 找不到。哎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花莲的柳橙妈。 柳橙妈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张惠妹的解脱。 哦，这没问题，快跟我们说说你解脱的故事。 解脱其实那时候是国中毕业，然后跟一群很那时候当时很坏，然后要毕业就是很坏的同学，就是大家都是一起去翘课，然后去打架喝酒，然后去溜冰。 你也打架吗？ 对，我那时候真的很叛逆， 所以你真的有打过架就出拳？ 有打过女生。对， 那对方也是会拽你头发这样？ 就是男生也有要打我，然后我们那时候国中真的很叛逆。 嗯， 对，然后那时候总而且很讨厌班导。嗯，因为班导真的是一个蛮机车的人。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要国中毕业，然后像阿妹的这首歌让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大家一群女生都抄这首解脱，然后在毕业那一天，而且收到毕业礼物很妙，我们收到的是七星的烟。 哈？谁送啊？ 同学互送，就是大家会送一些很叛逆的东西。 嗯， 所以印象很深刻。 所以解脱是从国中解脱了这样？ 对，是的。 哦， 那你们那一群坏坏同学，你们都还有联络吗？ 有，现在都还有联络。 那他们 现在就大家都变很乖了。 哦，现在都是乖孩子。 你们会遥想当年我们怎么这么坏呀？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因为我后来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那是谁演的？ 你说《古惑仔》系列啊？ 不是，最近的， 最近 前几年的电影台湾拍的。 你说那些 年，然后让 我们一起追的女 孩。对，反正就是会回想到很多国中，就是它里面演的都是我们国中在做的事情。 哎，还是应该是那个林真心那一部叫什么？ 我 的 少 女时代 啊， 反正就是 应该是 青春少年电影， 对，反正就是充满了回忆。 哦，好的，送给你。 嗯。 解脱， 好，谢谢， 拜拜。 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故作到清晨，阳光的房间开了灯，像若结局一样。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在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青春之歌点播单元当中呢，我们今天这个小时还有一首歌的quota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新北的 Alice。 Hi Alice， Alice，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是玛丽亚凯莉的拜拜。 玛丽亚凯莉拜拜，我找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们我记得有， 对、 我记得，那拜拜的故事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有点悲伤的故事，就是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妈很有心的把我安排去美国游学了一阵子，然后游学在要回来台湾的前一两个，因为前一个礼拜左右吧，然后我就得知了我一个很疼我的亲人过世了，然后可是因为那个亲人就是从小非常疼我，然后他也活了大概八十几岁九十几岁，其实算是高龄，然后可是因为就是住的地区有点远，然后加上之前国高中可能一直要忙升学考试，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很频繁的去找他，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五月多母亲节的时候，就是打电话跟他说母亲节快乐，然后就在说什么很想你啊之类那种话，就讲完好像没多久，那通电话讲了没多久之后，隔一两个礼拜他就昏倒在家里了，然后就一直呈现昏迷的状态。可是因为那时候在忙升学，就是要上大学，那些可能弄备审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忙很久，就都没有亲自看他，然后原本出国前想说就是去病房看看他，可是那时候也是想说等回国之后再来看就好，就我殊不知就没有看到了， 就拜拜。 对，然后那时候我在美国，因为我是住亲人家，然后我在家里，我是因为我之所以认为他是青春之歌，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算是青春到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临界点，就是那一瞬间突然了解了分离的感觉原来这么痛，然后非常非常难过，然后那时候我在美国每天都在哭，可是又怕就是那边的亲人会担心，所以都是躲起来偷偷哭，然后那时候其实在哭声中陪伴我就是拜拜这首歌，对，因为那首歌真的，因为歌词就有讲到说你没有任，就是你不会跟死掉人有说拜拜的机会嘛，对，所以就是到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眼眶泛红。 好的， 对， 好的， 所以很想听听这首歌。 我们等一下帮你播放。 好， 拜拜哦 ，Alice。 谢谢， 拜拜。 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买台北市58坪，你选一六米小巷，二万坪基地。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在台北市运动，你想去一健身中心，二专属休闲会馆。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住台北市二楼，你想看一对面后阳台，二开阔大景观。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信义后花园万平别墅区58至85坪，冠德围山丘，2937-6788。 因为工艺传承，奢华得以永恒。因为不断超越，再攀成就之巅。Lexus 全新 ES 承袭完美，华丽蜕变，采用 GAK 高刚性底盘，纵横快意人生，安全智能再进化，全方位贴身护驾，见证优雅前卫交汇瞬间。Lexus 全新 ES 167万起，惊艳上市。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信义后花园万坪别墅区58至85坪，冠德围山丘，2937-6788。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 因为战乱，全球超过225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过半数是儿童。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安全的在难民接待中心好好吃顿饭。在这里，孩子奔跑不畏逃难，扬声不畏呼救。 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让孩子做回孩子的样子。更多资讯请至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我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电力 UFO。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 Bye Bye， 要送给刚刚打电话进来新北的 Alice。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大家，就是爱要及时，同时现在也是要跟大家说 Bye Bye 的时候。在今天呢最后 Bye Bye 之前，要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是我们本周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倒数五秒，倒数五秒之后 5 Seconds of Summer。 本周的活动就是，请问你知道倒数五秒 5 Seconds of Summer 他们2018的全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吗？如果呢你要打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你只要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加上姓名传送到55123，我们下周呢就会抽出5位听众，那这5位听众呢可以得到夏日笔袋还有官方的小型资料夹一份哦。再非常温馨提醒一下，我们传一次的简讯需要10块钱。最后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下台鞠躬，拜拜。Back in the way that I used to make you laugh, 'cause you know every morning I wake up, yeah, I still reach for you. I remember the roses on your shirt when you told me this would never work. You know, even when I say I moved on, yeah, I still dream for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重新上场，火力全开。阵容重组， 集繁华特点，错过死生不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时代休旅先锋 New Ford Kuga 进黑版强势登场，搭载安全驾驭本格 ACC 及 AWD 系统，坐拥世界级 EcoBoost 双涡流涡轮引擎，傲视同级245匹最大马力。Kuga 进黑版智能休旅更添跑格魅力，限量免费升级30,000元进黑运动套件组，欢迎莅临赏车。 Ford。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孩子，你是上天送妈咪最棒的礼物。 母乳是妈咪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日方珍钻翠鱼精，孕哺妈咪营养补给的第一选择，有产销履历的牛奶鱼。全球独家双萃技术锁住满满营养精华，小分子好吸收，可添加在宝宝副食品，补充每日所需的 DHA 氨基酸，妈咪宝宝喝健康都满分，用爱填满孩子的生活。 日方珍传萃鱼精，一天一包，妈妈宝宝都健康，健康从萃鱼精开始，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桃园机场捷运公司下午发布5点声明，说明如何计算盈余能够调降票价。桃捷公司指出，去年3月2号正式通车营运，106年盈余1.18亿，107年上半年损益结算，实际盈余2.2亿，也将设备折旧及摊销纳入，损益结算都有会计师签证，经董事会决议提送股东常会承认。至于系统重置费用部分，依据交通部规定第6年开始编列，桃捷公司营运至今第2年不需编列。机捷今年初推出各项优惠方案之后，运量由去年平均5.7万人次明显提升到6.1万人次，成长8%以上。这次降价预期还能再提升载运量，这也经过财务试算，纳入降价考量条件之一。先前通车延宕导致12亿亏损部分，交通部已经同意将机捷 A8 长庚医院站、 A9 林口站及 A19 桃园体育园区站土地开发资产转移给桃园市政府弥补，目前签账行政院核定。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桃园机场捷运去年3月通车，上半年净赚2亿，今年10月开始全线先降价10元。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议会质询，市议员问到这件事，柯文哲脱口说：“我才不信嘞。”郑文灿随即回酸：“去看财报。”市议员今天再度询问柯文哲有没有看过机捷财报，柯文哲回答：“我个人是没有看过财报，我是凭常识讲话。”至于台北捷运有没有赚钱，盈余是不是也可以回馈民众，柯文哲说：“要看北捷自偿性与重置基金，本业亏的还要精算成本。”自由台湾党主席蔡丁贵去年2月27号以及3月8号号召17名民众前往基隆火车站前圆环，企图用绳索拉倒蒋介石铜像，并一度瘫痪交通，与警方发生拉扯。由于事前并没有申请获准，基隆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集会游行法，将18人全部起诉。另外，有关占用车道阻碍人车通行，或不起诉处分。 前基隆市议会议长黄景泰贪污判刑15年确定，已经入狱服刑。他另外还涉嫌非法收受政治现金500万元，一审判决无罪，二审逆转改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定验。检察总长认为，二审没有宣告没收500万，与法不合，提起非常上诉，请求没收。最高法院合议庭评议认为，这部分属二审漏位判决，应该由高检署向二审高院申请补充判决，不是由三审的最高法院直接宣判，所以驳回非常上诉。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12点，成为7613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7点，成为12533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20点，成为53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82点，涨幅1.34%，成为281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成为3238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15点，来到27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32点，来到928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8点，来到10778点，成交金额1337亿。外资及陆资买超12.74亿，投信卖超1.12亿，自营商卖超12.57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0.9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15对一美元，台币升值6分。日元以112.33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28美元。中央气象局解除大雨特报，但是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仍然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今天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南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山区及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南投县、高雄市，黄色灯号区域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以及屏东县。今天北部、南部、澎湖预测气温30到33度，中部32到35度，东部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谢安。 交通部道路安全委员会及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夏季最大旅游盛会来咯，暑假最后清仓优惠，预约秋季赏枫行程，国外旅游3000元游照，星级餐券限量3折起，还有豪华游轮买一送一。7月20到23日，世贸一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喜欢看兵马俑、登长城还是大熊猫？7月20到23日，世贸一馆2018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众多好礼就等你来拿。 相爱很早，明白很晚。摇滚诗人流氓阿德，温一个青春下酒，全新专辑和演唱会现正热卖中。洗耳恭听 ，OES。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62周，第5名，流氓阿德。给50岁自己的备忘录。第4名，萧秉治，我好想好想你。第3名，李玉玺，没那么脆弱。第2名，莫文蔚，绝。第1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 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好开心哦，4:07，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二，我是玛丽。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刚刚林宥嘉请我们电台的人吃披萨。那个呢，好像是什么最新的口味哦，就有那个起司，好像又有香肠，然后又有花椰菜，然后就是后面那个芝心的那个起司怎么这么好吃？谢谢林宥嘉，林宥嘉 number one。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喜欢后面的芝心吗？ 不错。 玩玩积木，换换座位，听听唱片，又轮回了几遍。骑骑单车，荡荡秋千，看看云堆，还要追三几遍。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大河间，我有花园，差一点。多一些，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的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爱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想去的终点就在原点。寥寥是非，吐吐苦水，喋喋不休，是时候等风月，等待无悔，熬成约会。重新定位，要成为你的谁？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大河前，我有花园，长一点，多一些。路过了学校花店，花园的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来回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想起来好像昨天。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爱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那些美好的兜圈，让回忆值得怀念。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兜兜圈。4:12，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0223639955。既然吃了披萨，当然在华语流行歌坛当中， pizza, 难得有一首《比萨之歌》，是在 DC 家披萨店。 我们就来听听 Miss Cole 葛仲山的 《Is 难吃的像 Pizza》。 最烂的披萨，买单应该给我打个七折，但那个不是真的，我在气的，气的是他用纽约的名字。Man， 吃了他第一口我就不爽，这是什么味道完全不像，最不喜欢饿的时候上当，让我只想冲进你的厨房，塞你那些厨师两个巴掌，对，就是那么夸张，这是傻瓜，胆子好大。这么简单的食物也搞砸，对于网上那些称赞，感觉一定是女朋友或者笨蛋。这么难吃，给谁评论？要是我的话，就一定给你零分。啊，给你零分，不值得你的名称。这种味道真是丢脸，还好意思骂的说你来自纽约。 Pizza， pizza， pizza。 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披萨，披萨，披萨，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披萨，披萨，味道吃起来像塔斯披萨，其实披萨，披萨，披萨，最好当我买单。 好像也不能说问问大家你最近吃到什么难吃的东西， 可以说你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吧。 对，就是好像不能说不好吃这样子 哦，可以说说好吃的东西， 的 推荐好吃，推荐 你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食物呢？ 有时候真的觉得蛮奇妙的，就是人家说台南是美食之都，然后说哪里都不会踩雷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对啊，为什么常常在台北吃东西会踩到雷店呢？而且雷店不分就是高价低价、哦、大店小店，也有可能 就是有点像在玩踩地雷，地雷蛮多的。 对， 是有人知道踩地雷吗？ 真的哎， 就是九格吼，还有一个数字告诉你它旁边有几个地雷。 我从来不会玩踩地雷， 我超爱玩炒地雷。 我从来不会玩踩地雷，我很常我玩踩地雷的方式就是乱按。 哈？ 不啊，中了！ 前几步要乱按而已 啊，中了！不啊，中了！ 味道吃起来像塔斯披萨，披萨，披萨，披萨，最好当我买单，披萨。让我解释真的纽约披萨怎么样，基本上是需要味道好的番茄酱，口感 QQ 叠成一半，让那油一直流到它的底端。 Mozzarella cheese 那是必须，要不然不算是来自我的地区，不必假装才能赚钱，这是真的来自纽约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骗我们就翻脸，这样说你只是好意，下次取名最好小心。 0223639955，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线上跟我们聊天留言。有人说不可能啦，台南也有雷啦，就像每个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是一样的道理。你这么说好像 也 是对 啦、啊、 对啊，就算你在一群天使里面应该也是会有堕落天使这样子。可是在一群魔鬼当中，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如果你所在的地域是美食沙漠的话、你真的只要味道不出事，你就很容易出类拔萃 哦。 像我家附近 哦，真的， 我家附近没什么好吃的，所以你只要不要太难吃的话，通常都是 大排长龙吗？ 对，然后因为我已经在那个区域生活太久了、所以我家附近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吃的都。我也没有特别想过它好吃还是不好吃、就是觉得哦可以吃，就当晚餐当午餐这样、是因为我有朋友在我家附近工作之后，他中午必须要出去觅食、所以开始会在我家附近吃饭、他常常用一个像刚刚葛仲山那么愤怒的语气来跟我说你们家旁边那个什么难吃死了， 连城路 然后不是那个很油的，那很咸的，很难吃，就是没有一间、就是、 他觉得 OK， 他甚至进一步怀疑我的味觉出事了、就是我的名声下降很多。 好，我们因为今天要感谢 Yoga 送我们就是 披萨外送，所以除了放了 Yoga 的歌曲之外，我们接下来这个段落会是披萨连发，嗯，全部都是比萨之歌，披萨。在 App 上面，很多人说彰化是美食之都，哎，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真的、啊。 彰化吃什么？ 彰化有名的是霸丸，对不对？那美食之都意思就是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不管吃什么小吃都不踩雷嘛， 都好吃， 对不对？哇、wow、哦！披萨。北斗有好吃的锅贴， 北斗， 彰化北斗哦，控肉饭，四神汤，鹿港名产也不错，润饼卷，八卦山下霸丸，水晶饺，拉仔面， 拉仔面是什么啊？ 只允许拉子吃吗？还是拉米啊， 他的拉，你的那个拉不是拉拉山的拉吗？ 是拉拉山的拉， 拉 仔 面还是那个面可以拉很长的面， 比如像印度拉茶可以拉很长， 可以甩甩甩这样、 哦、拉仔面是什么？拉面我知道啦，嗯，拉仔面 拉、欸、真的被你讲是不是 拉 沙米啊， 拉 沙米可能里面什么都有这样。 When does the club shut? All I want is pizza. I just want some pizza.All I want is pizza. When does the club shut? All I want is pizza. I just want some pizza. God, I'm really drunk. When does the club shut? All I want is pizza.Just want some pizza. All I want is pizza. When does the club shut? All I want is pizza. Just want some pizza. God, I'm really drunk. God, I'm really drunk. All I want is pizza. I just want some pizza. All I want is pizza. When does the club shut? All I want is pizza. I just want some pizza. God, I'm really drunk. God, I'm really drunk. Thank you. first club shirt. All I want is pizza. I just want some pizza. All I want is pizza. When does the club shirt? All I want is pizza. I just want some pizza. God, I'm really drunk. Ante Up Pizza， 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 FM 92.1 的飞碟电台， 就爱点你 UFO。 刚刚在 App 大家刷了一波美食之后呢，就是现在有一个 counter wave 出来了，那个反噬的声浪出来。 嗯， 现在在这个时间讲食物好痛苦哦。那 你待会儿等一下就可以吃晚餐啦。 肚子好饿，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 先喝个水啦。 那么欢迎你赶快打电话进来，就是让我们远离食物的话题。02-23-63-9955 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我们的第一位人客，你好。 关门，关门。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阿猴。 阿高，你好。 你好。 阿高，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原本不是很想聊的，可是你们一直讲，害我就很想要聊，就是台南的那些美食。 好，你来跟我们说说。 就是，可是其实就是因为你们有讲到，就是台北就是没有这么多美食。我有稍微跟台南的，就是某些店家的老板聊过，我觉得就是有些差别，就是在于说，因为台南那边，我个人的观点呢、啊，可能是他们经济压力没有这么大。 嗯。 那他们的备料也不会这么多。 嗯。 那就是可能卖完为止。 就他们卖完就收了，他们也不会为了要赚钱之类的。 我就是很喜欢喝他们的牛肉汤，然后常常就是吐口。 因为我一天可能就是要喝好几家，因为就难得去，我都会喝好几家。 嗯， 然后就可能原本计划有五家六家好了， 嗯， 那可能有三家或两家就是都会扑空，他们都会 卖完了， 卖完了。对对对，那我就觉得差别可能其中一些差别可能就在这里。我觉得台北的很多店家就是因为可能经济压力比较大，店租比较贵， 想要赚回来，所以必须要这样子。 对，然后可能食材就没有那么新鲜，因为我也就之前也就是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台南就是这么有名的东西，可是台为什么不会想要来台北卖？ 嗯嗯嗯。 那我就有稍微聊一下，我就觉得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嗯，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好像因为像 App 上面也是很多那种美食都是外县市，台北的都比较少。 嗯。 对，然后又一方面我也是就是关于做食品的，我就会觉得说近年就是很多餐厅啊都被那些网美啊或者部落客啊不然就是连锁店就是占领了，就是很多那种就是比较独特的味道的小吃都比较不容易活下来，可能就没有人打卡或者是什么店租太贵就收了这样。 嗯嗯嗯。 对啊，因为台北现在几乎都被那些连锁的占领了， 嗯， 就很多没有连锁的，好像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店，然后就不太会想要去吃这样。嗯、一般人啊，对啊，不会想要去就是尝试 新东西的人， 嗯， 就可能都会就是给朋友推荐啊什么的， 嗯， 对对对， 好 的，我觉得我不能讲太多，等一下被泡。 嗯你说你怕讲太久被泡，还是你的内容？ 对，讲太久，讲太、哦、都有都有，对对对对。 好的，阿高，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说真的，在台北开店实在是 难， 压力太大了，因为店租很贵。 嗯， 常常就是我每次经过了，就是一些店面，然后这些店面也就是空着， 嗯， 也就没有想要租出去的意思。我就算空在那边也没有关系，我就是不要让我租金叠价。 嗯， 然后在这两年，又因为出现了娃娃机这个邪恶的东西， 嗯、 让空店面 回波， 很夸张哎！我家附近以前有很多是珠宝店， 嗯。 竟然变夹娃娃机店，那个价差单价之高，我就吓一跳、欸。 你们家附近夹娃娃店还没倒吗？ 还没，还没。 劲歌金曲，从来不曾忘记这些年。 I said it. Don't look at me all offended. 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全英音乐奖五项提名全球17亿天量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强势出击。泰勒斯、红发艾德、凯蒂佩瑞、小贾斯汀。葛莱美最强制作群集结，这些年音乐圣地。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热力开唱，7月21、22日，桃园展演中心清新玫瑰趴，邀请到魏如萱、朱敏恩、谢明佑与面包车乐团、陈珊妮、柯志堂、廖文强等28组乐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最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5秒吸水。 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ONNO 浓浓。 公主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坚强的身后是摇摇欲坠的脆弱，寂寞的背后是难以疗愈的伤痛。于是，没那么脆弱。 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 迷惘美，你迷上我的朦胧美，迷惘红，在花花世界迷航着。 家里什么都没有，就是话不多，然而网红好像都有很多话想说，发文都要附上照片才能吸引网友，但有的网友不太友善，暗讪讪问候，有没有吃饭， 还没有吃饭， 要不要出来吃晚饭，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大老板。 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有时候想红这个虚拟时间跟出，先不修图，拿起铅笔修草图，我很爱美，但其实我更爱美术，我是迷惘美，你迷上我的迷惘，你迷上我们一样的形象，对着疯狂世界逐渐沉迷，何时能清醒惹尘 迷迷糊糊， 一举一动好像都被关注， 恍恍惚惚， 谁把录音室的隔音门给关住， 哪里口袋抽的猛点，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录音假设说 再给你一个小机量， 迷惘美，你迷上我的梦，我美 懵懵懂懂懵懵懂，别来用脑筋，哎呀哎呀哎呀呀。 哎呀哎呀哎呀呀，没有人打电话，0223639955，4:38的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哎呀呀，我是玛丽。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看到我在国泰工作的学姐，就是她现在住在香港，然后在香港的机场呢，就看到了 DL Daniel 大牛罗时峰。 那看到之后呢，马上拿思思给他签名。 我还没讲完，他看到不是他本人，他看到是一群黄色穿着大牛 DL 罗时峰后援会香港后援会接机。身为一个台湾人的学姐，看到了罗时峰在香港有如此风光的接机团队，她感到非常的惊讶，所以就拍下来传到 Facebook 问说：“什么？是不是我？ 老了， 老了， 老 了。” 路上的妹妹都不看我一眼，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再也看不见那人鱼线。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跑个几公里也能叫苦连天，真的是老了，老了，老了。孩子们总说我爱碎念。哒哒哒常常在怀念，快不快乐只在一念之间，擦七擦八的恩怨，一滴过小的信念，放宽心看待这个世界。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马克。 嗨嗨嗨，玛丽也在。 你好。 你是谁？ 因为我想说你说没人打进来，所以我就打进来啦。 那你是谁？ 我是 ET， 也是代班。 什么？ 那代班都会饿死的，所以我正在吃东西。 哦 ，ET 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现在天气很好，没事的人就出去散散步，吹吹风也不错。 好的。 那我走了。 谢谢 ET。拜拜。 拜拜。 拜。 用力生活。吞下所有酸甜，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 老了？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是阿侯，我可以补充一下。 我阿侯打了又打，打了再打，我天，怎样怎样怎样？ 因为我看到 App 上面有人就是在推丹丹， 哈， 我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就是 怎样，丹丹惹到你是不是？ 你说 也不是惹到我，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台北人，那我们台北人这不是南北站哦，我先说好，我只是要先说明，就是因为台北人就是比较不喜欢甜，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甜的。因为我小时候没什么印象去台南吃，可是我就是长大以后我去吃，我就觉得很讶异，就是怎么跟，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根类的东西，可是他们的根真的是甜到一个不行，然后就是很狗，然后就跟台北就是不一样嘛，就是台北就会不习惯，然后因为每一个就是南部人都会说丹丹有多神，丹丹有多神，我就是从高中听到了大学毕业，我终于有一次有机会去吃到， 结果、 就是、有点愤怒 哦， 因为就是不是说。因为就是可能我们味道不习惯，然后吃到他那个面线，我真的是，我不是南北站，我还是讲清楚说明白。 好好好，你已经讲第三次了。 你既要说你讨厌丹丹，又很怕人家生气， 你又很怕泡， 就因为 我就是讨厌丹丹嘛。 不是，因为我常常 FB 看到有人一讲，然后南部人都会生气，我就很怕他们生气。 不是、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就是当你表达出你的真实想法，我没有任何要 diss 谁的意思，我也没有让他重伤，因为我只是很简单的表达出一个 这个我 个人喜好。可是为什么就是网络上有很多人会去 管别人喜好呢？这件事我觉得 很奇怪，他们可能觉得那个是台南之光之类的东西。 嗯， 对对对。然后我就喝了一口，我就丢了。 嗯哼， 对，真的没办法接受。 好的， 就是甜的，因为有人在推荐，所以我只是想说明一下。对，就这样。 你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口感，就是说我 对，就是台北人的口感。 嗯， 对对对， 谢谢阿高。 谢谢，拜拜， 拜 丞相起风啦！ 怎么了？怎么了？丹丹 啊？ 丹丹之乱吗？ 是台北人之乱。 七月十七号，星期二下午的4:44，掀起了台北人之乱。 02236399555，02236399555，桃子晚报。 就爱点你 UFO。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三重阿修。 哪里的阿修？ 三重。 三重的阿修，阿修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刚刚听到丹丹那个啊， 嘿嘿， 我下礼拜我也会想去听一下，也会想去看一下丹丹，也要去台南一趟。 你下礼拜要去台南哦？ 对，嗯、那我其实我有一点点感觉，但跟这丹丹没关系啊，就是。我老婆是苗栗人，我是三重的。 嘿、hey. ， 然后我就自己家附近有一个早餐店，我觉得很好吃。 嗯、 但是他就觉得还好。 嗯嗯。 那他也说他家附近有一个 早餐店很好吃。嗯。 就是什么什么水煎包还是什么蛋饼很好吃。 但你也觉得还好。 对啊，我就觉得自己家这个比较好。那后来其实我总结出来，应该是说，其实大家喜欢吃的是家的味道，就是哎，以前从小到大喜欢的味道，而不是说哦，一定南部好吃，北部好吃。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喜欢的味道，就像我妈煮的，哎，有人会觉得好吃啊，也人可能有人觉得、啊、还好而已这样。 嗯， 三重的谁？你再说一次，报上名来。 哦，阿修。 阿修在一通电话之内解决了丹丹之乱。 谢谢，我也要来去尝试一下台南，因为我也知道说台南很多甜的，那想说来去尝试一下，当然不喜欢就尊重对方嘛，因为也是一个文化嘛，这样子。 其实我们爱的是家的味道，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太棒了， 好，就这样子， 拜拜， 好，拜拜。 Oh my-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反转下去， 涂抹， 伸手上腿拉拉筋， 推抹，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厉 so sexy， Way there that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走你是拼。挂着的相片，今日是车窗外后退的风景，明日是床头边卖香的闹钟，后日是无牌顶退休的名字。也是失落，莫轻信别人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你拥有的别人也无。所谓的幸福，只是一种需求的借口，得也好。失也罢，心是无名。啦啦啦啦，无论世事怎变化，绝对不通变成讨厌的大人。啦啦啦啦，无论世事怎变化。 之前呢，我们有听过给十七岁的自己啊，手指啊等等的，写给未来的自己。这一首歌曲呢，给的是50岁的自己。他是流氓阿德给50岁自己的备忘录。今天呢，也要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4:55: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待会呢有角哥的飞碟五子棋，欢迎你继续锁定，然后不要忘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会咯，拜 拜。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常听学生抱怨成绩不好是因为这科老师教的不好，那科老师他又不喜欢。成绩要好，不应该寄托在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而是自己能不能掌握好的读书方法，拿回你的学习主动权。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展开， 有倾囊畅快的水上设施， 音乐舞蹈的精彩演出， 还有丰富主题展览、环宇市集。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7号到8月19号， 在东山河清水公园，邀你一起来 同心大晋级。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是谁 敲打我窗。 周慧， 是谁 不被遗忘的时光？七月二十，重温《花样年华》，华研唱片。 孩子，你是上天送妈咪最棒的礼物。 母乳是妈咪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荣获英国过敏原协会认证的德国凯驰水过滤式除尘螨吸尘器，具 HEPA 医疗等级滤净效能，可过滤 99.9% 的细微粉尘，还给你 99.9% 的纯净空气，细菌尘螨清光光，宝宝不再打喷嚏。宝贝，这是爸比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用爱填满孩子的生活。 德国凯驰，让不可能的清洁任务变可能。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Kartra 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正。